通读真言第十二章。喜爱受教的人必喜爱智慧，憎恨规劝的人真是糊涂。善心的人必得上主喜悦，心术邪恶的人必受降罚。没有人作恶而能稳立，唯有一人的根基永不动摇。贤能的妻子是她丈夫的冠冕，无耻的妻子宛如丈夫骨中的腐蚀。一人思念公正，恶人计划诡谲，恶人的言谈是流血的陷阱，一人的口舌设法搭救他人。恶人一旦倾覆，便不复存在，一人的家世却得以久存。人凭自己的实践获得赞美，但心地邪僻的人必受轻视。一个自给自足的贫民比爱排场而缺食的人更为可贵。一人珍惜禽兽的生命，恶人的心肠残忍刻薄。自耕其地的人必得饱食，追求虚幻的人实属愚昧。邪恶的想望是恶人的罗网，一人的根基却永不动摇。恶人失口自寻苦恼，一人却能幸免受累。人必饱尝自己口舌的果实，必按自己的行为获得报应。愚昧的人常以为自己的道路正直，但明智的人却常听从劝告。愚昧的人立时显出自己的愤怒，机智的人却忍辱而不外露。吐露真情是彰显正义，做假见证是自欺欺人。出言不慎有如利刃伤人，智者的口却常疗愈他人。讲实话的唇舌永垂不朽，说谎话的舌头瞬息即逝。图谋恶事的心怀欺诈，策划和平的必得喜乐。一人常无往不利，恶人却备受灾殃。欺诈的唇舌为上主所深恶，行事诚实的才为他所忠悦。机智的人是自己的才学深藏不露，心中愚昧的人只会彰显自己的愚蠢。勤劳的手必要掌权，懒慢的手只有服役。忧郁使人心消沉，良言使人心快活。一人给自己的友伴指示道路，恶人的行动却引人误入歧途。懒惰的人无米为炊，勤劳的人腰缠万贯。正义的路导向生命，邪恶的路导人造访。